就是违法 啊。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乔泰去追跟踪他们的独眼龙昆山，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年轻的女尸。狄仁杰从女尸的首饰那对银莲花耳环判断，死者很有可能是堂堂的县令夫人银莲。他没有直接去报官，独眼龙把他们领到了强盗的老窝，把狄仁杰看成了自己人，而狄仁杰则巧妙地去弃尸地点查了情况，然后他引人耳目来到了县衙。掌柜的满脸是血跳河自杀，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，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，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。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名利，独眼龙穿针引线，狄仁杰乔装打扮破一案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屏风故事杀人案第四集。银莲花的首饰在联系起中午县令的反常举动，狄仁杰初步判定死者的身份不一般，正是县令夫人银莲。滕侃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，他瞪大了一双眼睛，惊恐万分。狄大人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狄大人把自己的判断和盘托出，他中午来的时候问起过县令夫人，当时滕侃说夫人去乡下看姐姐去了，当时狄仁杰就有些怀疑，因为管家说夫人的房间紧锁着，还有一只花瓶打碎了，这就奇怪了，夫人离开为什么要紧锁房门呢？那只花瓶据说是滕侃的心爱之物，打碎了滕侃却无动于衷，还不让人进去打扫，这进一步加强了狄仁杰的怀疑。见面的整个期间，这滕侃一直精神恍惚，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。后来狄仁杰发现那对银莲花装饰的耳环，就担心这副耳环是县令夫人的。当然当时他也不敢确定啊， 只是联系种种情况，猜测女士的身份是县令夫人。正当狄仁杰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，独眼龙说县衙派人来找他们。狄仁杰猜想肯定是藤坎找他商量女尸这件事儿。当时狄仁杰为了追查更多的线索，才跟着独眼龙去了强盗的老巢。说完这些，狄仁杰喝了口茶。藤县令一直是紧盯着狄仁杰，眼中露出了一丝忧虑。狄仁杰放下茶杯，藤大人呐，我已经去看过了尸体，毫无疑问，死者是一位贵妇人，身上没穿衣服，说明她是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被杀的，很可能是睡午觉的时候死的。你的衙门跟沼泽地之间有道隐蔽的小门，所以我猜测尊夫人是中午被杀，晚上才搬尸给扔到沼泽地的，不知道我说的对与不对呀？藤坎眼神热烈，对，对，狄大人果然是料事如神呢、啊。小弟我只是……狄仁杰摆摆手，打断了藤坎的话头。藤大人，在您说任何话之前，我还要有言在先。无论您摆出什么事实，我都非常欢迎，但是您别指望着我会徇私枉法替您包庇什么。您说的话我都看成是证据，争取早日把案子破了，不知藤大人您意下如何？藤坎喉咙发干，狄大人，我理解您的意思，这是桩可怕的案子，一定要打到刺史大人那儿去。狄大人，您坐着，待我把全部内情都说出来。藤坎突然变得十分的伤感，他的手颓然地垂在胸口上，慢慢地张嘴了。狄大人呐、啊，我说完之后还请您替我想想法子，不瞒您说，杀死夫人的正是我自己。藤坎此话一出口，狄仁杰吃了一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藤坎往太师椅上靠了靠，说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内情。原来这藤坎他们家有家族性的遗传病，发起病来六亲不认，脑子里边都是幻觉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。七年前藤坎毫无征兆的第一次发病，他突然失去知觉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等到缓醒过来，他回忆起一些杀人的片段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。藤坎把自己的幻觉跟夫人说了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啊。藤坎觉得夫人年轻又漂亮，不能让她一辈子跟着自己受苦。当时他就想跟夫人离婚。银莲知道以后啊，死活也不同意离婚。他要守在藤坎身边，仔细地照顾他，不让藤坎出任何差池。这对患难夫妻被一种离奇的遗传病困扰着，也就决定不要孩子了，两个人赏花作对，了此余生。四年前藤坎二度发病，两年之后又发了第三回。在第三回发病的时候，藤坎完全处于狂躁当中，银莲都是寸步不离呀，守在藤坎身边。说起这些伤心的往事，藤坎一个堂堂七尺男儿脸上却是一片泪水。他擦擦眼泪平复一下心情，用手指着书房里的四扇屏风，就在上个月呀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就是这扇屏风，他夺走了我的灵魂，把我置于绝望的死地呀。 狄仁杰顺着藤坎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一个四扇的朱漆屏风立在那儿。藤坎转过身来盯着这扇屏风半天没说话。一阵风吹过来，在蜡烛摇动的烛光里，这个精雕细刻的屏风发出了一种奇妙的光辉。这件屏风一共有四扇，每一扇上都雕刻着一幅精美的图案，画面上镶嵌着金银翠玉玛瑙珍珠，是一件珍贵的古董。藤坎突然张嘴了，那声调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在讲故事。这四扇屏风之上画着一年四季，左边第一扇是春天，一个年轻的书生在一棵古松树下打盹儿，他的书童在一旁给他煮茶。书生梦见了四位窈窕淑女，他爱上了其中最漂亮的那个。第二扇是夏天，夏天是成熟的季节，书生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他正骑着马去进京赶考，书童挑着书跟在身后。第三幅是秋天，秋天象征着收获，这位书生已经是三榜高中，做了大官了，他穿着官袍衣锦还乡。这个时候他抬头看见富贵人家的楼阁上站着他梦到过的四位女子，他想娶的那一位也在其中。狄仁杰顺着藤坎的话一幅幅地看过去，他好奇地观望着屏风。藤坎依旧是那种陌生的音调，这第四幅是冬天，冬天是内省的季节，也是安稳享受成果的时候，它代表着家庭幸福。狄仁杰顺着看过去，第四扇屏风上边画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，正坐在一间豪华的屋子里边喝酒。他们两个坐在一起，丈夫紧紧搂着妻子的脖子，另一只手端着一杯酒往妻子嘴里送。狄仁杰看过之后没说话。藤坎突然又换了一个声调，他显得紧张而且兴奋。您知道吗，狄大人，这屏风是我结婚不久发现的，当时在京城的一家古董铺子里边，我一看到这个屏风就傻眼了，这四幅画正是我的真实经历啊。我在家乡念书的时候确实梦到过四位漂亮的淑女，后来我进京赶考果然中了进士，一天在京城里骑马，正好看见吴府尹家的阁楼上边站着我梦到过的四位女子。在这之后我又正好跟吴府尹的二女儿银莲结了婚，她就是我在梦中选定的那个最漂亮的。狄大人，您说这事巧不巧？狄仁杰惊诧地看着藤坎，他脸上显出了一种兴奋的神情，嘴上滔滔不绝。当场我就掏钱把这屏风买下来了，第二年我就下放到了牟平县，就把屏风带到了这儿。就在上个月的一天，吃完午饭，我躺在竹榻上休息，正对着这第四扇屏风，我突然惊诧地发现屏风上的图案变了，画中的那个男人手里拿的是一把匕首，对着他妻子的胸膛。狄仁杰不由得紧张了起来，他连忙起身再去仔细看这第四幅画，果不其然，那个男子手中端的不是酒杯了，而是一把尖刀，直指着妻子的心窝。狄仁杰使劲揉揉眼睛，再一睁眼，图案上还是尖刀。他疑惑地摇摇头，又坐回到椅子上，心里盘算着，也许是这扇屏风当初做的时候工匠不小心把一块银片粘在了红漆里，当表面被腐蚀之后，这银片就露出来了，正好形状像是一把匕首。不对，这块银片更像是后来加上去的。 因为周围已经出现了小小的裂痕了。狄仁杰苦苦思索着那扇古怪的屏风，藤坎这时候却是越来越激动，屏风上杀人的图案折磨着他，藤坎近乎于疯狂地喘着气，脸色苍白。狄仁杰站起身来，拍打着藤坎的后背让他放松下来。藤坎长出了一口气，十分的痛苦。狄大人，这个屏风就像是一个鬼影啊，死死地缠着我，让我不得安生。我好几次都梦见自己杀了银莲，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，没准哪天我发病之后就会亲手杀了银莲。我整天提心吊胆，又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，更不敢告诉夫人，可是终归逃不过劫数啊。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今天中午吃过午饭，我觉得心里烦躁，就想去银莲的屋里休息一下。来，狄大人，我带您去看看。说着藤坎端起蜡台，穿过一条弯曲的走廊，来到了过道的一扇门前。狄仁杰跟在他的身后，藤坎推开门，里边是银莲的化妆室，一张紫檀木的化妆台立在右边，左边放着一张竹榻，正中间是一张圆桌，地上是打碎的花瓶。藤坎没有走进去，房门半开着。藤坎接着说，中午我来的时候，有个侍女正在竹榻上休息，当时房门就这样半开着，银莲是面朝里正在睡午觉，我想走近她，突然眼前一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当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，这头啊疼得快要裂开了，大花瓶也碎了一地，那个侍女还在竹榻上睡觉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银莲还是像刚才一样平静地躺着，我这心里呀稍微好受了一点。可是当我走进床边一看，我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我那把古董匕首正插在银莲的胸口啊，他早就死了。藤坎说完双手掩面，靠着门框欲哭无泪。狄仁杰走进房间，观察那张大床，他发现这枕头下边啊有少许的血迹。狄仁杰追问，那你之后又干了什么？藤坎平复下心情，我当时头晕目眩的，只觉得心乱如麻，回到书房之后管家就说您来了。狄仁杰点点头，两个人重新回到书房。藤坎痛不欲生，当时他慌乱的不知所措，只好借口说夫人回乡下去了。管家跟他要钥匙，他不给，偷偷的把尸体用一个红斗篷裹住，扔在了沼泽地。作为父母官，他当然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呀。藤坎现在就想向刺史自首，承认自己的罪行。这个时候他又突然想到了狄仁杰，狄仁杰断案如神，藤坎就连忙派人去旅店找他。前文咱们说过，说这个独眼龙昆山跟狄仁杰说，官府衙门的人来旅店抓他了。哎，如此说来这一切都接上了，狄仁杰暗中松了一口气。藤坎是带着哭腔啊，狄大人您帮帮我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狄仁杰没有马上回答藤坎，这么怪异的案子他也不是第一次听说，只是这个家族遗传病啊让他心里没了底。狄仁杰坐在那儿捋着胡子一言不发。藤坎在一边着急了，狄大人您倒是说句话呀，要不然天亮之后我就去自首。狄仁杰摆摆手，且慢，藤大人， 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更不要报告刺史大人。现在必须沉住气。我查看了尸体，也看了案发现场，可是没有找到你杀死夫人的任何证据。滕侃激动地站起身来，狄大人，您就别说废话了，证据，您还要什么证据？我的病，那把匕首，奇异的屏风，这不都是证据吗？狄仁杰打断了滕侃的话头，滕大人，这件案子您给我一天的时间，如果明天晚上我还没有任何证据，那咱们就一起去见刺史大人，这单个案子的责任也由我一个人承担，您看如何？滕侃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让步了。狄仁杰让他在信封上写上银莲的名字、身份，又取出银莲的一身衣服、一双鞋，打了一包裹。狄仁杰拿起包裹，滕大人，我现在要回到沼泽地，给尸首穿上衣服，把信放进衣服袖子，再把尸体拖到路上。明天一早肯定会被人发现，然后您就装着不知道的样子过去认尸体，就说您太太在去北门的路上被人谋杀了，正在全城缉拿凶犯。滕侃茫然地点点头。狄仁杰看了他一眼，滕大人，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你听我的消息吧。说完了，狄仁杰从小门赶回了沼泽地。月亮洒下一片清辉，远远的狄仁杰看见那秀才还在大石头上边坐着呢，尽管是夏天，这秀才浑身发抖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吓他。狄仁杰先找到了尸体，把匕首拔出来，用一张油纸包好了，随即给尸体穿好衣服鞋，拖到路边，然后叫上秀才，两个人一起回了凤凰酒店。半路上秀才那股害怕劲儿终于没了，两个人闲来无事，这秀才呀就开始吹起牛来了。我知道你跟排军呢都看不起我，不过我得告诉你，这几天我就会赚到一笔大钱，到时候保准叫你们大吃一惊。狄仁杰没反应，秀才一通狂吹让他感到很厌烦。就在狄仁杰办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乔太也没闲着，他跟头目排军去喝酒去了，两个人聊了点军队里的事儿，就分开了。乔太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夏天的夜里非常闷，没准河边能凉快点。乔太沿着河岸散步，走下石桥，突然一种不安的感觉袭来，他回头看看，没人跟踪。乔太苦笑两声，忽然前边一扇打开的窗子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窗子里边闪烁着烛光，一个漂亮的女人正在对着镜子梳妆打扮。这个女人身材曼妙，自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。只见她梳妆完毕，倚在床上轻轻地叹了口气。乔太认定这是一个自己开店的妓女，她摸摸前口袋，只有两贯铜钱，不由得沮丧起来。乔太一边走一边盯着那扇窗户，转念一想，没钱又怎么了，就算是进去跟他聊聊天也行啊。乔太打定主意，快步朝窗户走去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次歪打正着的艳遇竟然会跟案子有什么联系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